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带来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白洋淀的文学记忆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孙犁的短篇小说采蒲台，为您带来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作家布丰的散文天鹅。 白洋淀有一种水草叫蒲草，俗称蒲子，它生成的果实叫蒲棒。蒲草的用途很多，可以造纸编织手工艺品、草垫子、帘子，还可以铺在房顶，既防虫又保暖，清洁卫生。所以白洋淀有不少村民去店里割蒲草，将其作为收入之一。白洋淀采蒲台的蒲草长得最多，是蒲草的聚集地，而且采蒲台的芦苇非常著名，是出产上好芦苇的水村之一。采蒲台位于白洋淀东南方，北接安新县，南临任丘市。采蒲台历史悠久，明朝永乐年间就开始建村，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这里水域辽阔，烟波浩渺，水势连天，与南方苏杭二城水乡风貌颇为相似。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特殊，便于隐藏，在抗战时期，孙犁参加抗日斗争被追捕的时候，曾经在这里隐蔽。惨烈的抗战使得采蒲台人有着刚强血性的一面，在大前街的烈士祠里供奉着几十位为国捐躯的采蒲台籍民族英雄的铮铮铁骨。孙犁的小说《采蒲台》和《采蒲台的尾》是采蒲台的标签之一。今天我们先欣赏《采蒲台》的上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越过平原，越过一条大堤，就是白洋淀水乡了。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总，淀水清澈的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碎。自从敌人在岛变店修起炮楼，安上据点，抢光白洋淀的粮食和人民赖以生活的苇，破坏一切治鱼的工兵，杀吃了鹅鸭和鱼鹰，很快白洋淀的人民就无以立生，鱼米之乡变成了饿殍世界。正二月间，正是环境残酷，白洋淀的人们没法生活的时候，吴里派我到这一带组织渔民斗争，就住在采蒲台。采蒲台是水淀中央的一个小村庄，平常敌人扫荡不到。这里房屋道路挤得像风科，一条条的小胡同窄得两个人不能并肩行走，来往相遇只能侧身让过。一家家的小院落飘着各色各样的破布门帘，满地鸭子跑，到处尾花飞，家家墙上张挂渔网，墙角安放锅灶，堆着鱼篮、虾篓和打死的水鸭子，院里门前还留下一块地方年尾和编席。支部书记把我领到紧靠水边的曹连英家去住下。曹连英40来岁了，老婆比他小几岁，一个姑娘17岁了，名叫小红。连英不爱说话，一心做活，手里总是不闲，媳妇是个活泼敞快的人，鱼说鱼笑， 女孩子跟娘一样。支部书记把我安置下了，就要回去。连英的媳妇跟出门，小声说：叫同志吃什么呀？支部书记说：你们吃什么，他们就跟着吃什么。他知道我们这里困难。 我们？ 连英的媳妇笑笑说： 我们光吃地梨。 支部书记低头想了想说：先熬几天，等开了灵再说。说完就出门走了。每天天不明，这家人就全起来了。曹连英背上回子，沿着冰上的小路到砸好的冰窟窿那里去掏鱼。他把那有两丈多长的杆子慢慢推进冰底下，掏着捞着拉出来，把烂草和小鱼倒在冰上。小红穿一件破花布棉袄，把苇放在院里，推动大石碾子来回碾压。他整天在苇皮上践踏，鞋尖上飞破，小手冻得裂口。压完苇，娇娘破开，提上篮子去挖地梨，只等到天晚了，才同一群孩子沿着水边回来，嘴唇连饿带冻，发青发白，手指头叫冰凌扎得滴着血。娘抬头看见，眼里含着泪说： 孩子饿了，快去吃块糠饼子吧，开了灵，我们拿上席到端村去卖，换些粮食。 小姑娘嚼着冰硬的饼子： 粮食，粮食，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有粮食吃啊？ 说完她望着我。娘笑着说： 对，跟同志要吧，他是咱们的一个指望，他来了，我们就又快要过好日子了。 我看在眼里，也酸酸的难过，就说：开了灵，我们去弄些吃喝来。说着连英也背着篮子回来了，把鱼倒在筛子里，媳妇赶紧接过来，拿到门口水边去淘洗干净，又喊女孩生火做饭，给爹烤干那湿透的裤子。曹连英说：店里起风了，灵就要开了。这一晚上我听见小红和两个中年妇女在外间屋地下编席，他们编着歌唱，他们的丈夫全参军去了。我记得这样三首：快快编，快快编，我小红编个歌儿你看看。编个什么歌儿？梅子细，席子白，八路同志走了你还要来。你睡的谁家的炕？他家的席子可有我们的白。你们什么时候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思念你们，应该不应该？你们远出在外，敌人就上咱们的台阶，你们快快打回来，你们快快打回来。这样艰难的日子我们实在难挨。我的年纪虽然小，你临走的话儿记得牢，记得牢，不能叫敌人抓到，不能叫敌人抓到。我留下清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风越刮越大，整整刮了一夜。第二天我从窗口一看，店里的铃一丝也不见，全荡开了，一片汪洋大水打得岸边噼噼啪啪的响。这天正是端村大集，各村赶集的小船很多。小红和她母亲也要带着编好的席织好的网到集上去换粮食，我也愿意跟着到集上看看。自家的小船就系在门口，小红抱过席捆好放在船上，娘俩摇船走了。到了端村，各处来的小船全泊在村当中的小港，小红卖网，娘去卖席，我到各处去转转，约好早些回来。端村是水电有名的热闹地方，三面叫水围着，顺水可以下天津，上水通着几条河路，北面是一条大堤通到旱地上的大村镇。赶集的人很多，那些老乡们都是惊惊慌慌的，鬼子、汉奸、浪荡女人在街上横行乱撞。过了木桥便是网市，有两排妇女对坐着坐在那里结网卖网，他们把织好的网张挂在墙上，叫太阳一照耀眼光亮，抖搂着叫过往的人看。小红坐在里面，她对着那些过往的渔夫们说：你们谁买了这一盒，我保管你们发大利市，净得大鱼。一个青年渔夫翻翻看看就又放下了，苦笑着说：网是好网，借你的急性也能捞大鱼，可是有什么用啊，鱼比屎还贱，粮食比金子还贵，白费那个力气去干什么，想些别的办法保命吧。另一个青年人说：这是打鱼的家伙， 我倒想买件逮住那些王八的家伙，叫他们把我们的水电搅浑了。两个人狠狠地说着走了。随后过来两个老年渔夫，小朋友说，你们谁买了这一盒网，保管你进得大鱼。一个老人看了看说，喂，真是一副好网。另一个老人说，再好现在也不买那个，能安安生生打鱼吗？小红眯着眼问，明年呢？老人笑了，明年就能安上？你以为他们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你这大伯真是悲观失望。小红说着笑了，这里是我们的家，不是他们的家，这里是他们王八的坟营地。我看你还是买了这副网吧，好日子总归不远。两个老人全笑了，说，好，听你的。孩子啊，要多少钱呢？小红说，你看着吧，我们是有些紧，要不就留着自己使了。老人说，我知道现在粮食困难，我给你半斗米的票。我看着小红卖了网，就到席市去。 好了，孙犁的短篇小说《采蒲台》我们先欣赏到这里。抗战时期，孙犁曾经长期在家乡保定附近从事抗日斗争，对冀中人民的抗日行为非常熟悉，与冀中最穷苦的老百姓结下了鲜血凝成的深情厚谊。他的不少小说都是写冀中抗战的，其中一部分是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类小说普遍表现了冀中劳动妇女的勤劳、朴实、顽强、坚韧。在《采蒲台》中，小红凭借乐观精神卖掉了自己的网。她的娘卖掉席子了吗？明天我们继续欣赏《采蒲台》的下半部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作家布丰的散文《天鹅》。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在任何社会里，不管是禽兽的或人类的社会，从前都是暴力造成霸主，现在却是仁德造成贤君。地上的狮虎，空中的鹰鹫，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就不是这样。他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纪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他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有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他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作为水禽界里爱好和平的君主，他敢于与空中的霸主对抗，他等待着鹰来袭击，不招惹他，却也不惧怕他。他的强劲的翅膀就是他的盾牌，他以羽毛的坚韧、翅膀的频繁扑击，对付着鹰的嘴爪，打退鹰的进攻。他奋力的结果常常是获得胜利，而且他也只有这一个骄傲的敌人。其他善战的禽类没有一个不尊敬他，他与整个的自然界都是和平共处的。在那些种类繁多的水禽中，他与其说是以君主的身份监临着，傅宁说是以朋友的身份看待着，而那些水禽仿佛个个都俯首帖耳地归顺他。他只是一个太平共和国的领袖，是一个太平共和国的首席居民，他赋予别人多少，也就只向别人要求多少。他所希冀的只是宁静和自由。对这样的一个元首，全国公民自然是无可畏惧的了。天鹅的面目优雅，形状严美， 与他那种温和的天性正好相称。他叫谁看了都顺眼，凡是所到之处，他都成了这地方的点缀品，使这个地方美化，人人喜爱他，人人欢迎他，人人欣赏他。任何禽类都不配这样的受人钟爱。原来大自然对于任何禽类都没有赋予这样多的高贵而柔和的优美，使我们意识到它创造物类竟能达到这样严厉的程度。那俊秀的身段，圆润的形貌，优美的线条，皎洁的白色，婉转的传神的动作，忽而兴致勃发，忽而悠然忘形的姿态，总之天鹅身上的一切都散布着我们欣赏优雅和严美时所感到的那种舒畅，那种陶醉，一切都使人觉得它不同凡俗，一切都描绘出它是爱情之鸟。古代神话把这个媚人的鸟说成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父亲，一切都证明这个富有才情与风趣的神话是很有根据的。我们看见他那种雍容自在的样子，看见他在水上活动的那么轻便，那么自由，就不能不承认他不但是羽族里第一名善航者，并且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航行术的最美的模型，可不是吗？它的颈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圆圆的，就仿佛是破浪前进的船头。它的宽广的腹部就像船底，它的身子为了便于疾驶向前倾着，一向前就一挺起，最后翘得高高的，就像船橱。尾巴是倒地的舵，脚就是宽阔的桨，它的一对大翅膀在风前半张着，微微地鼓起来，这就是帆。它们推着这艘活的船舶，连船带驾驶者一起推着跑。天鹅知道自己高贵，所以很自豪，知道自己美丽，所以很自豪。他仿佛故意摆出他的全部优点，他那样就像是要博得人家赞美，引起人家注目。而事实上，他也真是令人百看不厌的。不管是我们从远处看他成群的在浩瀚的烟波中和有翅的船队一般自由自在地游着，或者是他应着召唤的信号独自离开船队游进岸旁，以种种柔和婉转严媚的动作显出他的美色，施出他的娇态，供人们仔细的欣赏。啊，天鹅既有天生的美智，又有自由的美德，它不在我们所能强制或幽禁的那些奴隶之列，它无拘无束地生活在我们的池沼里。如果它不能享受到足够的独立，使它毫无奴役服求之感，它就不会逗留在那里，不会在那里安顿下去。它要任意地在水上遍处遨游，或到岸旁着陆，或离岸游到水中央，或者沿着水边来到岸脚下栖息，藏到灯芯草丛中，钻到最偏僻的港湾里，然后又离开它的幽居，回到有人的地方，享受着与人相处的乐趣。它似乎是很喜欢接近人的，只要他在我们这方面发现的是他的居庭和朋友，而不是他的主子和暴君。天鹅在一切方面都高于家鹅一等，家鹅只以野草和籽粒为生， 天鹅就会找到一种比较精美的不平凡的食料。它不断地用妙计捕捉鱼类，它做出无数的不同姿态以求捕捉的成功，并尽量利用它的灵巧与气力。它会避开或抵抗它的敌人。一只老天鹅在水里，连一匹最强大的狗它也不怕。它用翅膀一击，连人腿都能打断，其迅疾猛烈可想而知。总之，天鹅似乎是不怕任何暗算、任何攻击的，因为它的勇敢程度不亚于它的灵巧和气力。寻天鹅的惯常叫声，与其说是响亮的，不宁说是浑浊的，那是一种哮喘声，十分像俗女所谓的猫咒天。古罗马人用一个谐声字独楞散表示出来，听着那种音调，就觉得它仿佛是在恫吓或是在愤怒。古人只能描写出那些鹤鸣铿铿的天鹅，使它们那么受人赞美，显然不是拿一些像我们驯养的这种几乎暗哑的天鹅做蓝本的。我们觉得野天鹅曾较好地保持着它的天赋美质，它有充分自由的感觉，同时也就有充分自由的音调。可不，我们在它的鸣叫里，或者说在它的嘹俐里，可以听得出一种有节奏、有曲折的歌声，有如军号的响亮。不过，这种尖锐的、少变换的音调，远抵不上我们的鸣禽的那种温柔的和声与悠扬朗润的变化罢了。此外，古人不仅把天鹅说成为一个神奇的歌手，他们还认为，在一切临终时有所感触的生物中，只有天鹅会在弥留时歌唱，用和谐的声音作为最后叹息的前奏。据他们说，天鹅发出这样柔和、这样动人的声调，是在它将要断气的时候，它是要对生命做一个哀痛而深情的告别。这种声调如怨如诉，低沉的、悲伤的、凄暗的，构成他自己的丧歌。他们又说，人们可以听到这种歌声是在朝端初上、风浪既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还看到许多天鹅唱着自己的挽歌，在音乐声中气绝了。在自然史上，没有一个杜撰的故事，在古代社会里，没有一则寓言比这个传说更被人赞美、更被人重述、更被人相信的了。它控制了古希腊人的活泼而敏感的想象力。诗人也好，演说家也好，乃至哲学家都接受着这个传说，认为这事实实在是太美了，根本不愿意怀疑它。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杜撰这种寓言，这些寓言真是可爱，也真是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事实之上。对于敏感的心灵来说，这都是一些慰藉的比喻。无疑的，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天才临终前所做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成语，这是天鹅之歌。